花精，风水上那些讲风水呢，看风好风水，最好的地方上这个塔，就是八极墙六书圣地，是在阎浮提居住这个条件的地方。当时有一位大乌龙汉是野舍长者，有神通啊，造了八万四千塔，无印王们是铁轮王，区域鬼神，一个鬼神捧着一个塔，葬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那个大家这个野舍长者他这个手背把这个日月光遮到，手心呢放八万四千道光明，这个光明所照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是最好的，是八极墙六书圣地，鬼什么他有神通的，就葬在这个地方。葬下去以后，有姻缘就出世，不得姻缘就葬在那个地方，就是欧益王那个塔呢，就是那个是居尊菩萨拜出来的。所以说，这个释迦牟尼佛这八万四千舍利塔，遍布于天下的名山，那就是八极墙六书圣地。那么此中建宝塔品就是多宝佛塔，那是全身舍利，全身舍利不散，故唯有一塔。就是那律中讲四处其塔，释迦牟尼佛的牲畜得道的地方，转法轮的地方，入涅槃的地方，都其他的。现在这个法华实相诸佛三身皆通此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三身从哪儿生出来呀？就从法华顶生出来的，皆通法华实相生。诸佛于此而作道场，诸佛于此而转法轮，诸佛于此而不涅槃，只是此法华即是三世佛的四塔，这个法华经就是三世一切诸佛的四塔，这个四塔嘛，就是生处、得道处、转法轮处、入涅槃处，这个四塔。先佛已居，今佛并坐，当佛亦然。此塔出来明显此事，四众皆睹，故言见宝道品。什么叫做先佛已居呢？多宝如来，久远久远就坐在这个宝塔里头，多宝佛塔，全身舍利，今复并坐，这个宝塔从地涌出，释迦牟尼佛入宝塔中，与多宝如来并坐而坐，这个今佛并坐，当佛亦然呢，到未来也是一样，什么未来一样呢？多宝如来处处有听法华，有讲法华经这个地方，他都从地涌出来听法华经，所以是当佛亦然。此塔出来，从地涌出来，就是明显此事，大家都看得到，这叫个建宝塔品，就是释迦牟尼佛三千年以前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说到从地下领着涌个大宝塔出来的，这个宝塔涌出来以后呢，不在那地下，在那空中，大家都看得到啊。所以此品呢，这个建宝塔品，这是从世界戏坛来讲。璎珞经中讲供养一佛舍利， 其他满是天下，不如供养如来生身。他这个呢，这个较量功德啊，《璎珞经》中讲，供养一尊佛的舍利啊，一尊佛的舍利就不少了，就释迦牟尼佛八万四千舍利呢，都齐了他，满是天下，不如供养如来生身呢。啊，为什么呢？你那么多的八万四千舍利，那是生身灭度之后分化了以后所得到的舍利，所以不如供养一个生身啊。有舍利，有舍身故，有舍利故啊。有七达满大千供养舍身，不如供养法身呐。啊，为什么呢？由于法身有舍身故。这个什么意思呢？释迦牟尼佛三千年以前出世间成道的那个身的那个身是个应身啊啊，我们看起来呢就是舍应化身，就应化的舍身。那个舍身从哪来呢？从法身来的啊，有法身故，有舍身，有这个应化的舍身。当知舍身不记文经，由于文经，由那个法身从哪来的呢？法身由于文经来的。那么文经三藏十二部经啊，有全有实啊，经呢也有偏有远，远就是法身全碎功德不等。金经金子法华经是纯粹显的圆教之理，所以是全法身。法华经这个全法身，这个法身还有个全还有个碎啊，法身有全碎，这是要教来讲的。法华经就是全法身，其他这个经呢这个碎法身啊，法身有全碎，所以功德不等。此法华经是纯粹说的一个大乘圆教智地之理，所以这个身呢就是个全法身啊。持经的功德深，弘经的功力大啊，多宝佛塔从地涌出，证明此事啊，四众皆睹，故言见宝大品。这个从这个果度上来讲，讲个叫个见宝大品呢，这是为人，为人就是生善意啊。第三周说法，法说一周，辟说一周，因缘说一周。现在是法师功德品了，法师功德品嘛是流通段了，三周说法已经说过了。说这个宝塔呢从地涌出，出大音声，再叹善哉。这个多宝佛塔，多宝如来在这个宝塔之中出大音声，赞叹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是善哉善哉，善哉就是称赞的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法华，说这个实相之法啊，这是正遣。为开塔故，这个宝塔从地涌出，多宝如来坐在宝塔里头啊，那个宝塔有个门关着，里头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大家都想看呢，这想看呢，那个多宝如来在宝塔里就讲了，你要想见我的这个全身，那你释迦牟尼佛所有 在十方世界成佛做道场度众生的分身诸佛都要来，我才能看到我呢。我说下文呢，那有一个三遍土田啊，召集释迦牟尼佛在十方世界所有的分身诸佛。你再看看那个释迦牟尼佛是什么样子啊，可不是像那个三十二相啊、藏罗老比丘相啊，那苦恼来袭的啊，那个伟大这个不得了啊。为开塔故，须即分身，即开塔矣。就释迦牟尼佛呢，入塔并坐，大声普告，啊，召本弟子。这个从地涌出品，一个是建宝塔品，是建宝塔，宝塔也是从地涌出的。下边呢有个从地涌出品呢，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本地成佛所教化的弟子啊，本弟子，那就是讲的父少儿子老嘛啊。从地涌出那个菩萨都是无量劫的修诸罗汉的啊，释迦牟尼佛那就到下面再谈到这个地方啊。大圣普告招本弟子，由于疑惑从地涌出啊，你释迦牟尼佛才成佛也不过几年呐 啊那个从地涌出的诸大菩萨都是无量劫来九修菩萨道的，他是那么大菩萨啊，你怎么度法的呢？你怎么度的？你的一生也不过几十年了，怎么度得来的呢？父少儿子老嘛，就这么个意思。辗转为由，即是请后，正为正前请后，从地涌出，四众皆睹，都看到了，故言见宝大品，这叫做对峙。多宝如来啊，入灭度以后，全身舍利俨然不散啊，不晓得都是多缘之劫的，俨然不散。那这个犬身啊，你像我释迦牟尼佛呢，这个一生一代这个化灭以后呢，这个身呢就烧掉了，就烧掉了啊，那就碎身舍利啊。就像我们现在人家说是肉身菩萨啊，身体不坏啊，烧了以后取舍利，不烧也是舍利啊，那是全身舍利啊。广门寺也有啊，广门寺我们这有好几个呢啊，广门寺那个了凡首座和尚，那是肉身，那我们都亲眼看见的，还有一个小和尚也是肉身，那个净参，哎，这还显灵呢，你说他不坏啊，他不坏还显灵，还跟人治病。了凡首座和尚呢，原来他是那是首座和尚嘛，老首座和尚了，80岁灭度圆寂的啊，圆寂了嘛，他身体不坏啊，原来供在那个供在天王殿的哦，都来烧香拜菩萨，还蛮灵的跟日本。后来呢，老和尚这个不行，我们这个道场啊，你这个弄在这个地方招摇撞骗的不好，就请到后头来，或者摆在那个澡堂啊。这是一个早期的，那是光绪年间的。那个小肉身菩萨，小肉身菩萨就是老和尚的一个侍者，这个净参啊，净参给老和尚当侍者的时候，大约也就是20岁，一个小和尚啊。哎，这个小和尚呢也有他的特点， 他有什么特点呢？这个人呢，就是那么平平常常的，一本正经的。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小红笑过。那不人嘛，这个喜怒哀乐啊，开心心嘛，笑笑，这个总是很正常的。哎，没哪看过笑过，他就这么样子啊，就这么样子，蛮有道心。那还是你说没有道理啊，反正这个在这个众生生死的道路上啊，走向成佛的这个道路上，一个人都有一个人的表现不一样啊。那个小和尚也很特殊啊，他临死的时候，那是他是预知时至的啊，他自己写了一篇遗嘱，有4000多字啊。他对老和尚呢，那还有一个特殊因缘啊，写个遗嘱。他这个遗嘱呢，其他我们就不谈了，就是我，他就是说我死了以后，我这个身体不坏啊，要给我贴金，是吧？遗嘱上就说了。那么这个小和尚呢，他也不是个干瘦的人，还是个小胖子，小胖子了啊。是的，他有这么个遗嘱，他再生的时候呢，也有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这么一个形象。他说你这个肉身不坏不坏，不是不坏，大家不相信呢，不相信。所以这死了以后就给他装了缸，装了缸呢就埋在那个，就是我们这个，就这个后山，就这个就是靠着这个后山这个肉果亭的旁边，就那个地方埋在那个地方，埋那个地方埋了3年，啊，他给老和尚托个梦，我要出来，啊，要出来，啊，老和尚想你这个出来呀，这就是做梦哎。这个老和尚不相信这个梦啊，梦啊嘛，我不相信。过了3年又托个梦，老和尚还不相信。到了第9年呢，一共托了3次梦，老和尚亲自讲的，要出来，要出来啊！要在这缸里向啊，这不舒服啊，要出来。一直到9年呢，那就是那个打仗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他这个小和尚呢，埋缸在这个地方呢，要挖那个防空洞。啊，马洪洞嘛，9年下来，广东市里有好多人也不晓得了，那个是什么什么什么缸啊？老洪晓得，老洪就说嘛，要是那个地方有个缸，你把它挖出来啊，挖出来呢，抬在化成窑，先不要烧，打开来看看什么样子，来告诉我，是吧？把它就抬到那个化成窑打开来，哎，在地下埋9年呢，他准备烧的，里向摆的柴火、木炭什么东西，木炭、柴火都生了蛆、生了虫了，他这身体不坏，身体不坏，人一点都不坏，就是头呢有点这个样子，都没摆好。那不坏吗？回来告诉老黄，老黄说把他抬回来，抬回来嘛，抬回来就原来那个法堂，就是在摆在那个一个方凳子上，都摆在那个高上，因为毕竟是个死人呢，他弄个毯子盖在那个地方，这我亲眼经过的，我那天不在家，上街到扬州去，就回来嘛，我就从这儿去，我就在老黄面前嘛。哎，我说什么东西弄个毯子盖着？我一笑不好，一个大死人，后一跳，后一跳，说这个样子呢，老和尚就给他，就在我现在我们就是那个那中间的会议室当中那个地方了，原来那就那个一过寮嘛，就那个地方就装了金，这个小和尚我这个广东寺一共3个肉身，一个是从西山头搬的来一个肉身，一个缸子，这3个肉身的文化大革命通损坏了，都损坏了，没有了。 说这个，关键呢就是他预先自己晓得我身体不坏，我看现在，有几个人能够自己保证，活到的时候没死的时候就说，别等死后也再说不行，说我这个身体不坏，敢说，敢说不敢说，敢说的我就给你贴着金来，是不是？不敢说就罢了啊，所以这个多宝佛塔、多宝如来这个身体呢，就是他呢，不坏啊，就坐在这个宝塔里下，坐到宝塔里下，他有个愿，有个愿呢，就是十方诸佛任何地方有说法华经的地方，我这个塔呢就现在其前为作证明啊，这个宝塔见宝大品，那么可见的。多宝如来示灭入示现入灭以后，他这个全身舍利俨然不散，不但是不散呐、你现在那些个肉身就是给他贴了金装了金，他不能讲话呀。多宝如来这个他能讲话，他的身体就跟活人一样，又问其眼，那么你看看，这就是灭而不灭啊！啊，人死了还能讲话吗？还能讲话，就灭而不灭，这就可以表这个法身啊。释迦牟尼佛入多宝如来塔，这一个两个身，二身相称啊。如智称净，释迦牟尼佛这个身如智，多宝如来这个身呢称为净，智净相称，可表于报身。上面不是讲的吗？以智明净，故称为解脱，解脱就是报身，下边分身云际，可表应身。这个法身、报身、应身三佛三身而不异异啊，令四众都看得到，故言见宝塔品。所以这一段呢是讲的见宝塔品，用四细谈啊，四细谈啊，世界细谈、为人细谈、对治细谈、第一细谈，就是一个建宝塔就有四细谈的利益。四细谈，细呢是普遍也，谈者是实也，以这个四法布施众生，这个四细谈华繁并举。宝塔品，这个宝塔从地涌出有两个意义，一个法大音上已证前啊，证前，证什么前呢？就是证明法师品以前的三周说法啊，证前，三周说法流通功德都是真实的，不同四十年以前释迦牟尼佛所说的那些个传教煎蛋对待之谈啊，这是要教啊。第二呢，是因为开塔已起后，起什么后啊？开塔起后就是起这个本门开寂显本之后，从地涌出品，在明如来的受量，那就是开寂显本。那出大音声，声彻下方，从下方把这个释迦牟尼佛本称佛以后，所度化的这个诸大弟子就是诸大菩萨，然后呢 明佛的寿命长远，顿破寂长禁忌之一啊。啊，释迦牟尼佛入七叶城啊，这个离舍卫城入七叶山啊，到这个寂灭道场成佛，那这几十年呢，啊，实际上释迦牟尼佛成佛甚大久远，就包括《法王经》中无来子娑婆世界8000梵，啊，再说这个久远之塔从地涌出。开自在神通之力，显过去是异物也。法大音上开狮子奋信之力，显现在十方开权选时也。有大誓愿，未来诸佛若说此经，我之宝塔皆到其所，唯作证明，开大誓为猛之力。啊，这个狮子奋信之力、神通之力、大势威猛之力，这是下文呢，这个如来神力品啊，有这么几句话。下边这个寂门柳通中第二件宝塔品一共有两段，一个是长文，第二介诵。啊，长文之中第一呢是命多宝涌现，第二分身远寂，第三名释迦长目。名多宝涌现也有6小段，第一现塔之下，第二诸天供养，第三多宝称叹，第四众十众敬仪，第五大要说问，第六如来答，这有这个六段。儿时佛前有7宝塔高500由旬，纵广250由旬，从地涌出，住在空中，种种宝物而装效之，5000兰旬，堪视1000万，无数窗幡，一位严饰，吹宝璎珞，宝领万亿，而悬其上，四面皆出多摩罗钵坚檀之香，重遍世界，其主梵盖以金银琉璃撤去玛瑙，镇住玫瑰，7宝合成，高至4天王宫。这一段呢是讲这个多宝塔从地涌出的相貌。儿时佛前啊，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在法华灵山法华会上啊，有7宝塔多个500由旬，500由�旬是40里路1由旬，2万里高，纵广250由旬，纵广又1万里，从地涌出，住在空中，啊，种种宝物，啊，7宝塔，7宝表这个性德的7角齐胜法台，塔表实相之境，法身之所依处。这个多宝如来的全身嘛，就住在这个宝塔里头，法身之所依处，高500由旬，2万里，2万里的高呢，是高是表这个数，数表阴中的万恨，国中之万德，啊，纵往250由旬者是1万里，魂表万善庄严，都用这个表法给你表出来。从地涌出，从哪儿来的？这不是天上掉下来，从地涌出。地呢，表这个无名心地。空，表地一空。 无所破，破无明地，以无所住，住地一空，故焉从地涌出，住在空中。啊，这个呢也是证明前面啊，也是起于后面，就是正前其后。七方便人葬礼未开，无名所引，如塔在地。啊，这个七方便人呢、啊，藏教、通教这个两教的声闻一共有四。啊，藏教、通教、别教的菩萨，啊，这叫做七方便人。藏礼未显，这就是如来藏这个礼没有显，没有显呢？怎么不显呢？这无名所引啊，三德密藏人人都有啊，但是无名盖覆到了不能显，不能显，就像这个塔在地下啊，无名这个地。那么现在到了法华会上，闻三州说法，三州开显，啊，开敷之见，显出法身，啊，显出法身，这三德密藏就显了，显如同这个宝塔涌现在空中，此即叫做正浅。修的法身久已明住，如塔在空，无能开者，表本地久成众所不施啊。若法际显本，了大无奈，此即其后也。啊，这个从地涌出品呢，这个意义啊，就是正浅这三州说法，其后边的开寂显本，就是正浅其后。要是这个宝塔从地出，表法身显，这个呢，与其他的经，与其他的经典，就除了《法华经》之外，华严、无含方等般若诸大小乘经典啊，这个表法身这个显与其他的经典呢一同意义啊，因为这个除了法华经以外，其他的大小经典也有显法身的地方啊。啊，40年前啊，诸大乘经讲这个菩萨显法身，那是跟我们这个《法华经》呢，这个菩萨二乘显法身是一样的，这个菩萨显法是一样的，二乘显法身则一啊，二乘人在40年前释迦牟尼说法，从来不说二乘人成佛的，二乘不但成佛的，二乘人都要到了法华会上开显显实以后，才讲二乘人成佛。要是这个宝塔多宝如来的宝塔在空中开门见佛啊，这个多宝如来的宝塔从地涌出在空中啊，这个宝塔开这个门，开了门以后见到多宝如来全身，这个表什么东西呢？表发迹显本啊，这个多宝如来塔从地涌出，表开迹显本，诸经所无的啊，只有法华经啊，开宣显实，融与其他的经典呢菩萨前法身相同啊。要是这个宝塔从地涌出，表这个开寂显本的，那就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当中只有法华经啊，于经永义永远不同的 这是法华经啊，所以称为诸经之王，所以称为如来之极唱啊。什么这个极唱啊，实实在在的和盘托出，把释迦牟尼佛从最初发心，最初成佛，中间成道，转法轮度众生，一直到3000年以前，啊，这个大事因缘，说的是透透彻彻，清清楚楚。下边那个种种宝物，表众多定慧而庄严也。人人都有法身，一切众生都有法身。那么这个法身是什么法身呢？这个素法身啊，素法身呢、啊、就是单纯有这么个理，没有事啊，没有事啊啊啊。所以我们这个宗门下住禅堂讲啊啊，开了悟了，是昧悟一切如丧考妣，开了悟以后更如丧考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没开悟啊，我这生死苦啊，哎，不得了啊，像死了家的妈妈一样啊，痛苦痛哭流涕，然后了生死啊。开了悟了，开了悟以后呢，应该说是你就不要又生大欢喜啊，开心的不行，更如丧考妣。为什么？总之就是陀罗尼啊，看是表无量的慈悲啊，一表无量空舍，窗幡表神通圣相。窗幡呢，它会动的，嗯啊。垂柱璎珞，这璎珞呢，这是宝塔这一转转，四面八方表40地界定陀罗尼。功德，嗯，上演法身，下被众生啊，这是读这个众宝璎珞，垂柱璎珞。这个宝塔宝铃和鸣啊，宝塔还有铃子，你看这宝塔都有铃子，搞门寺这个宝塔也，我们也有铃子呢。我们这个九层宝塔，每一层有八果，每一个果有一个铃子，嗯，那个铃子我们这个铎，风铎，啊，风铎传声于百里，啊，铃子表于什么东西呢？表八音四变，四面出香，表无作四地，啊，道风垂四德之香，七宝翻盖，高至四天王宫，表神通慈力，皆是性德七角七彩所成，皆无穷无作四谛之理也。三世三天，于天曼陀罗花供养宝塔，于诸天龙夜叉千大婆欧修罗迦罗罗揭罗罗摩诃罗伽等毗人等千万亿众，以一切化相璎珞翻盖祭药供养宝塔，恭敬尊重赞叹。这是讲呢，多宝如来塔从地涌出，诸天供养啊，这是我们这个佛事门中见佛见塔见僧都要做供养，求福慧，表恭敬。下边是这个多宝成才，我看今天呢下面文还长，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啊，明天再讲。